容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一说到皇亲国戚，您准得说这跟皇上有关系，肯定是个大人物，吃穿用带不用愁啊，这话说的没错。可是您也有所不知，就这些皇亲国戚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烦恼。什么呢？跟咱现在一样，住房问题。早先在清朝之前，您看这些皇家子嗣，尤其是皇上的儿子，到了一定年龄都会由皇上做主分封土地，然后呢这些孩子就各自去往自己的封地生活。可是随着这种封藩制度出现弊端之后，这皇上们就开始想办法了。这些人天高皇上远的，不好控制啊，我呀干脆取消得了。所以自打清朝以后，这种分封土地的形式就彻底取消了，从而也减少了藩邦之乱。只不过这样对于皇上是好了，可是那些王爷们是惨到家了。没有了封地，到了年龄还得跟父母分开居住，没辙，只能自己修建王府。而且在清朝，这些王爷府邸的修建级别那可都是有明文规定的，就连选址您都只能在东城西城选址。金秋十月放长假，阿龙陪您逛京城，带您看看旅游景点，给您讲讲神话传说，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十一京城7日游第4集。北京王府多，这些王爷的地位那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王府的规模与豪华程度也就是仅次于皇宫，只可惜这些王府大多受到损坏，保存完整的还真是凤毛麟角。那接下来我就带您去看看在北京城保存最好最完整的王府——恭王府。说起恭王府啊，可能大伙都会很熟悉，地方不会太远，就在什刹海的北边，没准您每天上下班的时候还都会从那口路过呢。现如今有人和您介绍这个恭王府的时候，一般都会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和珅呐。没错，这个恭王府的第一任主人确实是和珅。和珅是谁呀？想必呀，我不在这说，大伙都知道。 乾隆皇上身边的大红人，臭名昭著的贪财王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和珅扳倒嘉庆吃饱啊。您就可想而知，这个和珅在乾隆爷的鼻子底下捞了多少钱了吧。那他的宅子能差得了吗？宅子虽然是他建的，可是这恭王府的名字却不是因为他而起的。这恭王府的名字是因为谁来的呢？其实在和珅之后，恭王府的第二任主人是乾隆爷的第17个儿子庆亲王永琳，在他之后才是这座宅子的第三任主人恭亲王奕欣。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6个儿子，人称叫鬼子六，在咸丰元年的时候被封为了恭亲王，后来住在这里以后，这个宅子就被叫成了恭王府。在当时，这个恭王府可以算得上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了。据说光它的面积就有100多亩，换句话说相当于一个中山公园那么大。现如今的恭王府对外开放，也仅仅是开放了一个后花园而已。可见在当时，住在这里的这些人要是有点急事儿，想从宅子东头跑到西头去，那得花费多少时间吧。对于恭王府现在如此壮观的规模，这么精细的雕梁画栋安在奕欣的身上还有情可原，因为他是皇上的儿子呀，他的宅子自然是相当排场的。可是这当初选址规划的策划人可是和珅呐，就算您是皇上身边的红人，这么大手笔的建造自己的家，这皇上就不会有其他想法吗？清代的明君乾隆皇帝应该算得上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么一个圣君的身边，竟然时刻都跟随着这样一个大贪官和珅。难道乾隆皇帝对和珅的一举一动都看不见吗？和珅为什么会受到乾隆如此这般的宠幸呢？对于和珅来讲，他最擅长的就是揣摩乾隆皇上的心思，就像是乾隆肚子里的蛔虫一样，他心里想什么不用说，和珅都能替他办了。这和珅其实要是论文论武都不是什么出色的人才，唯独一样出色，就是善玩心理战术奉迎皇上啊。然而关于和珅受宠的原因，这历史上还流传着另外一种说法。据说在乾隆爷还是宝亲王的时候，特别喜欢他爹雍正爷的一个妃子，也就是年羹尧的妹妹年永月。当时宝亲王大概是17、18岁，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看见年永月长得如此漂亮，就经常在没人的时候私底下来找永月玩。有一回宝亲王又来找年永月，两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这年永月一个不小心差点栽了个跟头，宝亲王伸手一抱，年永月正好倒在了宝亲王的怀里。不巧啊，这一幕正好被在花园里赏景的皇后钮咕噜氏看见了，这可是个除掉情敌的好机会啊。结果这皇后随便找了一个调戏皇子的罪名，下令将年永月拉到月华门勒死了。当这个噩耗传到宝亲王耳朵里的时候，宝亲王疯了一样的一边哭一边跑，到了月华门前，只可惜无论跑得多快都来晚了一步。等到他到了月华门的时候，年永月已经是奄奄一息了。宝亲王抱着年永月一边哭一边说呀，都是我害了你呀，说着就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头，滴了一滴血在年永月的脖子上。我这辈子没有能力保护你，咱们20年以后以红痣相认。话一说完，年永月淌着两行热泪便魂归西天了。失去了爱人的滋味可让宝亲王受了不少的苦，为了思念年永月，宝亲王还每天晚上搂着年永月的衣服睡觉。 一直到他登基之后，由于国事繁忙，这件事情才让他渐渐淡忘下来。不知道您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轮回转世。就在20年以后，和珅进宫的时候，因为和珅长得是细皮嫩肉的，实在像个女人，所以乾隆爷就特别喜欢他。第一次见到和珅的时候，乾隆爷不知道是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喜欢到底是为什么。仔细看看和珅的脸，才发现这面前的人怎么长得这么像一个人呢？这不就是20年前的年永月吗？于是那个年永月临死的时候，乾隆爷曾经说过的誓言又回到了他脑子里，20年以后以弘治相认。想到这儿，乾隆马上让和珅走到跟前，扒开衣服就看脖子，结果一看，就在和珅的脖梗子上果然有一颗鲜红的血痣。从此乾隆就认定了和珅就是20年前的年永月在世啊。而和珅呢，也开始了他千般宠爱于一身的幸福生活。当然了，这段和珅受宠的故事咱们已经无从考证他到底是真是假了。无论是因为什么，和珅能这么受宠，反正我相信乾隆他不是傻子。和珅在他面前干下的这些事儿，估计乾隆也就是睁只眼闭只眼，谁让他们君臣之间都有互相利用的价值呢？在恭王府里，像什么万福廊、福池这些地方都是和珅精心设计的，为的就是能够为自己祈福，希望自己官运亨通、财源广进。不过这些地方虽说和珅花费心思设计，可是也比不了恭王府里的三绝。哪三绝呢？福字碑、西洋门和大戏楼。这三个地方在恭王府里应该算得上是最出名的地方了。首先咱们先来说说这西洋门，位置就在恭王府花园的一进门，是整个花园的正门。对外的门面上题有静涵太古的字样，对内的门面上题有秀逸恒春的字样。其实这意思就是指在喧闹之中取太古之幽静，很有道家的仙风道骨意境。其实说到特别呀，并不是因为这几个字儿，而是因为这座门是用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的，在咱们国内算得上是最大的汉白玉石雕的门了，也是整座恭王府花园里唯一的一个西式建筑。说完了西洋门，咱们接着说这大戏楼。它的绝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建筑风格和视听感受。整座戏楼没有用过一根铆钉，完全木质建造，金砖漫地，而且是全封闭式建筑。当您在听戏的时候，越是靠后座听得越清楚，一副天然立体声的效果。据说之所以视听感受这么好，都是因为和珅在建造这个戏台的时候，让人铺了7口大水缸在这戏楼下边，起到了传声的作用，所以无论您坐在哪个角度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的。最后说到这福字碑，它可算得上是恭王府的镇宅之宝了。和珅死的时候给嘉靖留了一句话，说我家的财宝谁也搬不走。而他说的财宝就是指的这块福字碑。据说这个福字碑是康熙皇上送给祖母的生日礼物，当时孝庄皇后得到这份礼物之后啊，是百病皆消，活到了90多岁。在这之后，这块福字碑曾经传给过雍正、乾隆，可是人家都是皇上啊，这福字碑最后怎么落到了和珅家里，到今天都是个谜。就这么一块字碑，怎么会谁都拿不走呢？原来啊，相传这块福字碑摆放的位置正好被镶嵌在太湖石天然形成的寿字的一个点儿上，看作寿中有福。您要是想拆这个碑，那这个寿字必然就会拦腰截断，而这个寿字又构成了滴翠峰的基石。如果拆碑，假山必然会遭到损坏， 由于假山山形被垒成了二龙戏珠的龙首，那这拆碑就相当于拆了龙头啊。更有趣的是，福字碑的朝向正好与风水中的龙脉相合，要是把它拆了，那肯定会断龙脉，所以这些龙子们没有一个愿意以毁龙头断龙脉损福折寿为代价取回福字碑的。或许这才真正是福字碑在恭王府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吧。说完了北京城里保存最好的王府，接下来我再给您说说北京城里最邪乎的王府，西城区皇城根南街9号李王府。李王府的李王说的是谁呢？这个人大伙肯定不陌生，他就是努尔哈赤的二儿子和硕李亲王代善。李王这个爵位世袭呀，从代善开始一直到清朝皇帝逊位，一共传了13代，传了278年。李王府的府邸最早是明朝一位外戚官员的府邸，自打让代善瞧上以后，这儿就正式更名为李王府了。据说嘉庆年间这李王府还曾经着过一把大火，之后就不断的翻修扩建，到最后这老北京愣是有句话叫李王府的房裕王府的墙。什么意思呢？就形容这李王府的房多，裕王府的墙高，号称是京城王府之最呀。那到底这个李王府邪乎在哪儿呢？不知道有打什么时候开始，好些人家传说说这李王府是个凶宅闹鬼。据说在这李王府里曾经有一位姓石的大妈在李亲王府做包衣奴才，这石大妈在府里干活的时候，常能瞧见这王府周围总被一股子3米多高的旋风绕着，呼呼的。打开王府门瞧出去，这外头就像是刮起龙卷风了。可是您说这事儿啊，它也奇怪，您要是从这王府大门出来绕开这个旋风走，大概也就是10步左右，嘿，更是一丝儿的风都没有。自打这件事传开之后，好些人就说，都说侯门深似海，这王爷府里肯定怨气大，这是那些冤魂来讨债来了，这地方不吉利，是凶宅。刚才这段故事不知道流传了多久，故事里的石大妈想必就算是有后人也未必能知道这故事是真是假了。不过咱们倒是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大伙都会流传李王府是个凶宅。咱都知道代善那是努尔哈赤比较喜欢的一个儿子，想当初设立八旗的时候可就代善这么一个王爷，可以说这么金贵的一个皇子，他的府邸肯定会是那种风水极好的位置，即便不是最好的，但咱也能肯定王爷府不可能是个凶宅。再有自打这个传言流传开以后，有对这感兴趣的朋友还真是实地走访了一下，询问了一下当地老人到底有没有听说过这3米来高的旋风，有没有听说过一位石大妈，可最后得到的结果全是没听说过。我估计大伙之所以会流传出这么一个凶宅的故事啊，估计都是住在周围的百姓对这深宅大院戒备森严的府邸有着极其强烈的神秘感和恐惧感，他们不知道这王府里头到底是什么样，也不知道住在这里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这才流传出凶宅闹鬼的故事。1927年，李亲王府的后人把王府前半部租给了华北学院，学院一直租到了新中国成立，这才又改成了内务部，后来改成民政部的办公用地。现如今李王府中路的建筑大多还都保存着，

年的情怀，让那中国成为肩膀，哭泣，问自己。